而且呢，我第一次吃金枪鱼呢，是吃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啊，吃起来真的是非常肉头，非常的香啊。那今天呢，吃到这个金枪鱼的罐头食品了，而且有油浸的，有水浸的，风味呢还挺丰富的，所以我真的想订它几组，一个是自己家里用，还可以送人。其实咱们要出差呀、或者平时单位放几罐啊，想吃的话打开就可以吃了，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建议大家能订购两组的别订购一组，能订购三组的别订购两组。为什么？因为金枪鱼啊，不像咱们以往吃的这个带鱼黄花鱼天天都能买着的。因为金枪鱼首先呢，它的采捕时间是非常长的，再就是采捕是非常困难的，它的整个的原料加工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咱们整个每年的一年的采捕季啊只有一季，那么咱们整个的远洋的捕捞船去到咱们整个的这个深海的话，去不是说待一天两天，周老师，起码要待到小半年，所以说才能把咱们金枪鱼所有的原料带回来，完了给大家做到这个深加工。所以建议大家哈，今天这个组合也是新品首发的这么一个价格，总共是24大罐，每一罐是185克的啊。 所以呢，今天的价格299元啊，当然是前100名才能享受这个价格。 对， 和一大罐也就是10来块钱，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合算了。那如果想订购，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金枪鱼，大家以往在外面吃都是生食。但是点那个3片5片吧，周老师，价格基本都是上百元了。所以说真正的金枪鱼首先是价格非常高的。那么再一个，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说，咱们这个金枪鱼回家我们很难的朋友他是做不了的，你知道吧，周老师。所以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首先我告诉大家，咱们是真金枪鱼啊，咱们是真正的深海的金枪鱼带到给大家。而且呢，所有的金枪鱼呢我们全部都给大家烹饪好了，咱们有油浸口味，有水浸口味的。回家呢你能达到什么标准呢？你直接开罐即食。我们为了保留它这个原汁原味，包括它的营养价值，回家你开罐，您直接拌个米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您在家里做一个寿司，对不对？夹个金枪鱼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做三明治，甚至我在家里您可以买一点那个鲜豆腐，你知道吧？放点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金枪鱼肉，首先炖出来那个汤，它是特别特别鲜的，而且它这个汤呢，我建议大家啊，给孩子，泡个米饭，你知道吧？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都非常高，包括这个鱼肉。他吃的用我们大连当地话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嫩。 是的，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女人的、有上班族的、咱们都多订点。吃点的话对身体呢真的是有好处。那么女士呢想皮肤更好一些啊，男士呢想保持精力充沛，这些呢其实多吃一点啊都是有好处的。您想吃真正的金枪鱼吗？今天的机会来了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金枪鱼的罐头组合。说到它的这个组合呀，因为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非常的优惠啊。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每一罐啊，不是80克，不是100克，咱们是185克升级加量装的，里面是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带到咱们是12大罐的啊。咱们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送12大罐，两种口味，有咱们油浸口味的是12罐，水浸口味的是12罐。咱们如果说在市面上买的话，将近6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们相当于5折的优惠，多少钱呢？299块钱，大家全部带回家。 那今天呢，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是185克，将近4两一大罐，给大家一共是24罐啊，既有油浸的，又有水浸的，价格呢才299元，那么合一罐也就是10来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